在太阳节之际，德国柏林主体思想研究小组宣告成立。成立是由德国共产党、德国反帝论坛人士和主体思想信奉者参加。成立式上，一些人做了发言。发言者说，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创立的主体思想是世界进步人民唯一的领导指针，而且在世界各国都有广泛的研究和普及。成立式上通过了致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贺电。